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艾滋病日呢马上就要到了，对于艾滋病可能很多人还是非常的恐慌，或者说不太熟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性病艾滋病门诊的主任医师、副教授李在村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李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先说说艾滋病哈。这个艾滋病好像我们大家一提起它来说就是特别的恐慌。艾滋病也是上个世纪的时候也是备受大家关注，那时候好像说一旦得了艾滋病那可能就是离死亡就是直接就是过去了哈。这个您是不是也是对这方面的这个印象也比较深？ 对，就是这个艾滋病嘛，确实上世纪等于1981年嘛，在美国首先发现的病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这个艾滋病可以说一无所知嘛，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药物治疗控制，一旦得了艾滋病，发病以后啊，就无药可治，所以说就成一个不治之症嘛。 不治之症，对， 我们就谈艾滋病，感觉是得了艾滋病就是绝症啊，甚至比肿瘤还害怕哈。当时确实这样的，就是我记得就是，我应该是1996年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的时候，就是当时连那个病人发现艾滋病以后，他的家人就都在大年三十把他赶出家门都 啊，大年三十给他赶出家门啊， 多么恐怖，就都感觉就是像瘟神一样， 就是瘟疫一样，就怕他传染给所有人是吧？ 所以那记忆犹新，因为那患者后来还写了一篇东西描述嘛，就特别悲惨的就场景。 而且那时候人的印象当中，一旦得了艾滋病就是什么消瘦、骨瘦嶙峋哈，然后特别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痛苦，就是人在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当中去世的这样的。 是，因为以前早些年无药可治嘛，所以发病以后确实是这样。因为长期高热呀、腹泻导致就我们医学上叫就恶病质，就骨瘦如柴的样子嘛，确实那样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备受大家关注。那么艾滋病日哈，12月1号又要来了，我们更多的想了解一下目前对于艾滋病的这种说法。据说有人说这艾滋病啊，现在都算是一种慢性病了，就可以控制，而且据说比肿瘤控制的可能还要好一些，真的是这样了吗？ 确实这样的，就是艾滋病就是在1995年发明了鸡尾酒治疗以后，就是这26年了嘛，就是确实就是因为艾滋病就控制病毒以后啊，患者的免疫功能逐渐恢复，但是需要一直吃药啊， 一直吃药， 只要不停药的情况下，就他就永远不发病啊，就是当然不能说100%吧，就是可以说就是绝大多数人。它都不影响预期寿命了，就是它的寿命和正常寿命呢几乎相差无几。它不像肿瘤发现的晚，做完手术可能3年5年存活期啊，它是长期存活的。所以我们叫影响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作为一个慢性病管理了。 哎，算是慢性病管理啊。我们大致来了解了一下艾滋病，从早年间的这个特别恐怖，到现在呢像是一个慢性病一样啊，大致对于艾滋病有一定的了解。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这个艾滋病，它是一个获得免疫性缺陷的疾病是吗？ 对对。我们叫它全称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所以它英文字母就是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单词嘛，就是 AIDS。然后咱们中文发音叫艾滋嘛，艾滋病啊，就这样的。它这个有什么意思？就是说获得性的呢，说明不是先天的。不是说遗传的，不是遗传病哈。免疫缺陷呢，说这个病的特点就是什么？主要特点就是它是你免疫功能啊导致缺陷。综合征呢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免疫功能出现缺陷以后，就容易发生的各种感染、肿瘤，表现有各种症状，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所以叫综合症 是吧？ 对对， 获得性免疫综合症。那目前对于这种艾滋病的病毒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病毒的话是这样，1981年发现艾滋病啊，2年以后就1983年才把这个艾滋病毒分离出来啊。现在病毒呢，也可以说就是人研究的呢，就是说已经研究的。 非常透彻 对，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东西全搞清楚了，总有一些东西呢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先把它的发病机制啊，我们如何控制啊，病毒就是 通过那一个什么方式破坏人体的，这都搞清楚了已经、 现在就是基本上能够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样子了，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对，怎么破坏人体的，对吧、对， 这个能了解了哈、那目前从我们都知道啊，上学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学过艾滋病的这个传播的方式，可能比如说性传播，然后血液传播，包括母婴传播哈。 对， 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它的传播途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这三种方式呢，就是全球是，总体来讲，包括全球也好，中国也好，都是性传播为主啊。咱们国家呢，就是，包括北京嘛，肯定是性传播为主。就是咱们国家，就是去年的，报告数据，就是去年当年新发的病例里面，性传播就是超过了95%啊。 哦，那么高的一个。 对，全国的就是里面数据这样。然后呢，就是异性呢，就是。传播的占75%以上，同性的话25%以上，还有一些极少数人母婴传播或者吸毒、但是北京呢，社会上不太一样，北京那个是在感染人群里面同性占的高， 同性比例 对同性大概占到了75%左右。 哦，所以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对，跟全国不一样。 那您说这个就是在您的实际的门诊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种性传播哈，我们知道这种艾滋病的病毒，比如说使用安全套能够有效的来防止艾滋病的这种发生。那在您的门诊当中，就是这些病例哈，有没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他没使用这种安全措施，还是不了解对方的身体情况呢？ 就是这样，就是肯定是就是几乎是都没有使安全套， 几乎都没有， 对，或者是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套破裂了，或者说脱落之类的哈。另外，对方的情况呢，就也是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对方什么情况， 不了解是吧？ 他不了解嘛，就是因为不了解，他了解的情况下，肯定要用安全措施或更小心翼翼了。 就属于这种比较就是盲目的这样的一种性行为。对吧？ 对， 所以导致的这个中招了哈。 对， 目前他们这个早期会在您的门诊当中是早期怀疑自己可能中招了，还是真的出了症状了才去咱们医院门诊去就医呢？ 像前面这种主动来检查的啊，就因为发生高危行为，主动来检查发现的占的比例比较少， 比较少、 对，大多数发现什么？就是有几个情况，一个呢是发病了，发病之后，譬如说他得了肺炎，得了腹泻、发烧。老瞧不好是吧？治不好，综合医院后来想起给查一个艾滋病嘛，一查阳性了。另一种呢，就做手术前不都筛查嘛、或者做肠镜、胃镜，做 都要查血， 对，做心导管治疗、放支架都查，一查查出来的，就是被动发生的占的比例高。所以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一个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被动发现的，然后您再去询问病史，你有没有这种高危行为是吧？ 对，发现他以前是有 的。那这种比如说往回回忆，比如说久远的长的这个有能到多长时间的？ 长的就是我们有超过10年以上的。 超过10年以上的。 对，因为他这个艾滋病这个从感染到发病嘛哈、平均是8到10年。就是因为艾滋病都不太一样，它不像咱感冒，得了之后一两天有症状。它呢就是它有一个漫长的就叫潜伏期，就无症状 期 嘛， 8到10年。就是一旦感染艾滋病毒，有可能8到10年都没有症状。 对，这8到10年呢，不化验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有艾滋病，他也不发病，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说就那很长时间，所以说那个患者就属于什么？多年没发病，也没想到去化验过。等发病以后，再一问，说10年前有这些行为。 哎呀， 这样。 所以那艾滋病的这个发病的特点是，您刚才提到了有8到10年的潜伏期，跟正常人一样。 对。 那到10年以后发病的时候，他是不是特别迅速的就症状都出来了？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如果不治疗的话，从一旦出现发病啊，发病到死亡平均就。也就是1年半左右时间就没了这个人。 哦，1年半。 对，一开始症状可能虽然比较重，倒不至于说要命哈、发烧啊，经常感冒。比如说别人感冒3-5天就好了，他一感冒有1-2周。然后别人感冒就很少有肺炎，他就容易得肺炎。或者说经常拉肚子，这些现象呢倒不至于要命是吧？但随着说逐渐更重的一些症状，像脑炎出来了，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昏迷。那种致命了， 就容易致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发现都被动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难受的一件事情、 对，有点可惜就。 所以借助我们这样的这种科普来宣传的话，您认为就是应该什么时候应该引起我们的这个重视，就是怎么来提醒大家早发现呢？ 对，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以前发生过这种高危行为哈，当然咱们一般都指的是这个性行为呗。因为你静脉吸毒的人也少，输血的话现在基本上 都筛 查不到了是吧？ 就一旦你有高危性行为，或者说给不熟悉的性伴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啊，一定要去检测，因为早期他还没任何症状，你不检测看不出来啊，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当然了，在前面那关就什么，就尽量减少这种性伙伴，减少无保护的性行为，这也很关键， 这也很关键，就是。用普通人说话就是最好是知根知底儿，他这种 对 吧？ 对，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可能这种很多的性行为，可能比如像卖淫嫖娼的这种现象，也可能有一定的这个艾滋病传播的这种风险，是吧？ 对，就这个呢是这样，但是等从临床来讲的话，就是那、这个，反而是就是这一部分的感染就占的比例并不是太高， 不是特别高， 因为他如果说。包括提供性服务的好，包括去购买性服务的人，他比较谨慎，大多数情况他都用安全套。 哦， 反而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平时就是碰见一些情况，一些人，甚至所谓的一夜情啊，或者说老同学、老熟人，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以后，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 哎，对这种情况，反正就。就是比较熟嘛，就不用安全套的情况多一些， 多一些 啊，反正有一些危险。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种情况啊，先想请您分析一下，可能您的这个门诊当中也非常的常见，就是一旦发生这种高危的性行为啊，比如说因为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情况比较多， 对， 就是他特别紧张，他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查个血。那这个查血它有窗口期吗？就是查多长时间我？这个一下就能够证明我这个传染性艾滋病了，据说有很长时间就可能查不出来，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这样，就是病毒感染以后啊 ，HIV 在人体里面有个窗口期。窗口期什么概念？就是从感染到能检测出阳性来啊，这段时间，当然那个有时候也翻译成空窗期啊。这段时间呢就这样，它根据这个检测技术不一样呢，时间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检测技术呢，就是一般查抗原抗体的话，就大概是2到4周就查出来了。 2到4周。 对，你要查核酸的话，就是查那个核酸是病毒的成分嘛。更早，大概1到2周就能查出来。这是能查出来的时间啊，就最早查出来的时间。咱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多长时间能彻底排除，是吧？我发生高危行为了，那么。我查了2到4周，查完阴性是不是就彻底放心了呢？ 就是一次阴成不成就能够 对这个呢，就是你查完阴性的不能说完全放心， 不能 说基本放心。最长呢，我们有一般临床就是主张查到3个月， 查到 发生高危的行为就无保护的性行为，最长查3个月就可以完全放心了。至于说更长的时间呢，就是可能有个别人。所谓的有恐艾的人担心的，目前来讲就是，应该说几乎是没有的啊，超过3个月以上的。 所以它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比如说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有人查核酸也是前几次阴性，后来突然之间阳性。 对，你不，这举例非常好了，就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 啊，因为都是病毒嘛，它就是可能有一个这个发生发展的这样 的，对，也是方法，就是测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方法就类似的。 所以就是说，目前在咱们医院，比如说要查这种艾滋病，一般是要查3个月，是吧？查 最长3个月，对， 最长3个月，查几次一般比较多？ 一般建议查2次比较就可以， 就可以了。 比如说发生了1个月左右查一次哈，到3个月左右再查一次啊。第一次1个月左右查完以后呢，如果用这个最先进的这个4代试剂，所以4代试剂呢，目前都广泛使用了，已经很普遍了啊。它是因为成套试剂盒嘛，也不是说非得大医院有，它就商品化的试剂盒啊，基本上1个月就是我们说基本上就排除了，这查3个月是为了就。最终确保万无一失啊！ 多说一句啊，就是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们请这个疾控中心的这个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他们因为疫情期间还曾经免费就是跟物流公司合作啊，就是你可以快递到你家啊，查一下，然后这个艾滋的情况，然后寄回去，然后他们会给你们出一个结果。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因为对于隐私的保护哈，特别的这个。看重， 对 啊，然后当然了，这方面以后我们再请专家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心理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检查如果发生了高危行为哈，到您那儿的时候，就是基本要查就是2次来最后确诊这个情况，是吧？ 对对 啊，那现在还听说过一套技术啊，就是一旦突然之间的。比如说有这种暴露风险啊，包括高危行为，包括可能有些我身边有一些医生啊，他们在做外科手术的时候，突然之间因为要做一个艾滋病病人的手术，因为我们不能说不管人家嘛，发生有这种暴露的风险。现在据说有一个叫阻断啊， 就是阻断技术能够特别快的就把这个艾滋病毒阻断了。是这样。 这个是叫暴露后预防，就是咱说所谓的阻断嘛哈。 嗯、 就你暴露 HIV 那个以后，当然一方面是性暴露哈，另一方面就您说这个医务人员，我们要职业暴露了、 嗯、 啊，职业暴露，医生比较，医务人员比较常见。另外一个人群就是咱们这个公安司法部门的， 嗯， 有一些嫌犯人，有一些 HIV 阳性的人啊， 嗯， 就是暴露以后呢，就是在不超过72小时之内。就是越早越好啊， 越早越好， 尽早吃上药。 嗯， 吃的药呢也是治疗艾滋病毒的药。 嗯， 只是说艾滋病人治疗要吃一辈子是吧、 嗯？ 咱们这个暴露后预防药物吃4周。 哦，吃4周是吧？ 吃四周呢，然后呢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话，从理论上就是它也不是100%成功率啊，理论上啊，理论上可以降低90%以上的感染风险，就在原来的风险基础上进一步降低90%。 嗯， 这是总体说，如果说你吃的比较及时。在24小时以内吃上药了哈、 嗯， 目前临床还没有失败的案例， 还没有失败的案例。 对对，所以说，那效果还是挺好的。 嗯，所以这套技术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职业暴露的人群，可能更关键一些，是吧？ 对，职业暴露就一方面明确对方是阳性了嘛、 嗯， 因为另外这个暴露者是在医疗机构里面， 嗯， 他能更快的 用上 药。 嗯， 性暴露呢，就单说一般老百姓，假如发生性暴露了、 嗯， 甚至说对方不明确是不是哈。 嗯， 担心对方是，或者说对方是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说提供性服务的人群啊， 嗯， 静脉吸毒人群，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也可以寻求这个尽早寻求， 嗯， 像北京的话条件比较好，北京我们佑安医院、地摊医院这两个医院是24小时急诊科可以买到药的， 然后能够有这样方面的，就是 对，就晚上也可以去、 啊，就可以去啊，就是说那李主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一方面在等这个3个医院的这个检测结果，然后呢，同时我尽早的把这个阻断的药。先吃掉啊， 对 啊，这样的话就算是一个双保险，或者是 对， 就不会被漏掉。其次呢，有一些这种预防的这种作用。 你说的对，就是一方面是阻断， 嗯、 另一方面万一真感染上，早发现， 早发现是吧？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如果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您怀疑有这种可能性哈，其实可以去寻求帮助哈。那李主任，另外一个话题就随之而来了、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恐艾的这个行为。 嗯， 艾滋病在您的实际门诊当中有没有一些数据？比如说，已知是一个艾滋病阳性的这个患者哈，然后跟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人发生性关系，他就一定会中招吗？就是他 这 种关系？ 啊、这个呢是在国际上是有一些数据的哈，有一些。比较权威部门发布的，像美国 CDC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些数据、 嗯、 英国一些部门，就是一般认为这样，就是性传播呢哈，就是艾滋病毒呢，它的传播效率比乙肝比丙肝传播效率低多了 啊，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想自然界挺奇妙的，艾滋病毒不能根治是吧、 嗯、 但是呢它传播效率没那么高， 嗯， 虽然我们要注意采取安全措施，但是一旦感染以后呢也没必要过度恐惧， 嗯， 一般认为什么呀，就是说如果说是男女之间啊，就是这个，有一方阳性，假设是没有安全措施情况下， 嗯、 发生一次的风险、啊、大概是1/1000左右， 1/1000 就这一次感染上的风险、 嗯， 但要注意这千分之一怎么看哈、啊 嗯， 不是说你发生1000次才得上，就你可能发生了一次， 就得上了。 哎，对，你比如举简单、嗯、举一个不太现实例子，说假设1000个阳性的人跟1000个阴性的人1:1发生一次啊、 嗯、 这里面有一个人得上了， 嗯， 而这个人只发生了一次。 哦，就是他就属于那种比较所谓倒霉的百分之百。 对，概率呢是比较低，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要避免，因为万一赶上你呢、 嗯、是 吧，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旦发生高危的哈，那另外一部分人可能说哎呀我害怕，就刚才您说了是1/1000哈，就是恐艾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些患者的情况？ 对，恐艾就是这些年随着这个就是获取资讯越来越方便嘛哈、 嗯、 了解艾滋病越来越多，所以恐艾人群呢是就起码表现出来是越来越多了，来就诊的啊、 嗯、 就是这个恐艾的，我们说1/1000，要说概率不算高，就对方是阳性才1/1000， 嗯， 那对方还不一定是阳性呢， 嗯， 你比如说假设发生个一夜情， 嗯， 对方就是他本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艾滋病是吧，也需要概率、 嗯、 他阳性需要概率，那再乘以1/1000非常小，但是呢、 嗯、 恐艾的人不那么看，他就说万一我就是那1/1， 嗯， 所以说呢他们会过度解读这个 放大这个身上的症状啊，甚至说对这个化验结果不相信。 对，就是尤其第一次阴性之后，他可能觉得我不行，我这个技术还有第二次。 前面不说了吗？他甚至说三个月查完以后，他还不相信，就有一些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表现。 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可能得寻求一下帮助。咱们佑安医院的这个性病艾滋病门诊，是不是对于恐艾有专门的这种心理疏导和治疗的？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医生没有这个心理精神方面的资质，但我们跟那个回龙观医院有合作，我们他们有一专家，每周三上午到我们医院，不在我们门诊啊，在我们那个那 A 楼的大门诊，专门出这个心理干预的啊。我们可以让他们看一下， 看一看是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心理的疏导哈。 对，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的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门诊的主任医师、副教授李在村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简单来聊聊有关这个艾滋病的一些常识哈。那明天我们再请李教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说艾滋病的发病的一些症状、艾滋病目前的治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暂时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李教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吧？ 好的，一定会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这个相声艺术本身的术语啊，我们行内叫做春点。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已经让我们很多的相声行业的术语成为了生活常用语，特别是相声迷对我们常说的什么活啊、什么倒口啊、贯口了解的一清二楚。但我相信还有很多行话您一定是不大了解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儿的徐徐到来话北京，我就再给您讲讲啊，咱老北京相声戏曲曲艺这行里的民俗行话和黑话。上次咱讲过一回，那么很多的内行的朋友们啊，听完之后就给我打电话：亮子，你可不能这样啊，这春点可不能多说，这是咱们行业内的秘密。我呢，还是我那观点，几乎所有的老艺术家都宣称希望废除行话，那我相信他们的意思都是要废除黑话而不是行话，因为这个行话在语言中的唯一性使它不可能被废除。今儿咱们接着聊聊我们这行业里的行话和黑话啊。您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您想了解黑话行话的秘密，那么您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听我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话北京。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这个相声行的行话呀，很多人认为就是黑话。那么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呢，是因为这些行话呀好像从来没有形成过正式的这种书面文件，只是靠师傅教徒弟，徒弟再教徒弟，口口相传。百十年来吧，由于各种原因，让这些行话呀只剩下发音了，忘了它真正的来源了。我举个例子啊，我觉得就很有道理。刚才呀我说了捧哏，我们业内叫梁活。这梁活是哪个梁啊？现在落的书面语啊一般都是写丈量的这个量，对，度量衡重量，就这个字。意思说相声的时候呢，这捧哏的呀得拿尺子量着我们逗哏的。不过他量我干嘛呀？这是开玩笑啊。其实啊这个量活啊，我也有一种研究了啊，这是提出来和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行内的各位老前辈啊讨论，是凉热的凉。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位说了，哦，逗哏的说的热火朝天啊，捧哏的给你降降温凉一凉，不是这意思啊。因为这个凉啊，凉的本意您得了解。那么我呢是学古典文献的，我懂一点古文，凉呢在诗经里就有这词儿了，为师上父实为阴阳，凉比武王四伐大商。哎，这说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姜子牙协助武王啊，哎，伐纣这么一故事。这凉呢是通假字，通呢那个凉，什么叫凉通那个凉啊？这个凉是凉点水儿，它通的这个凉呢是一个单立人加上一个北京的京字儿，这字儿现在已经不常用了。那么正确的解释呢应该是辅佐，也就是梁比武王就是辅佐那个周武王。那么相声行里这个梁活的就是捧哏的呀，它的作用在于辅佐辅助逗哏的说相声，正好符合梁辅佐的这个本意。那么有听众说，你们过去老说相声的那些老艺人看过诗经吗？懂这些个吗？说准是说用这古文古意来创造的这黑话吗？那我也不知道了，我这就是聊备一说，大家伙儿啊，哎，就当听个乐。当然咱们今儿的节目可不是考古研究啊，还得跟您说两句啊，真正的春点，这也就是我们相声里的行话，也就是说黑话。怎么呢？一二三四五在我们行话当中啊叫溜月汪斋中，这钱叫什么？叫楚头。好监局，不好念作。这一代相声大师呢张寿臣先生就曾经有一个单口的小段，说的就是念作这个故事。这个段子呀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演了啊，我在台上也没演过。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哎，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捧哏的王文林先生啊，他媳妇儿这个是外行。有这么一天呢，我们啊就去上家看他去了，他没在家。正好他媳妇儿开门了，哟，你们那个什么，他没在啊，你们进来吧。结果呢，我们两个人呢，举个例子说，假如我跟这个谁，孟凡贵，孟老师，这个孟老师一回头冲我，念作，我们俩人呢告辞就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媳妇儿长得难看，叫念作。哎，王先生的媳妇儿记住了，什么意思啊？啊，等到这个晚上了，王文林回来了，呵。这谁呀、啊？他媳妇儿啊，可跟他翻车了。你们来的什么人啊？来的什么人？像话吗？你们来的人都不说北京话，不说中国话，怎么了？他们说我念作。什么叫念作啊？你说说清楚了。王文林一想，这不能实说呀、啊，这一实说打起来了。哎，念作就是说你好看。哎呦，一说这王文林他媳妇儿高兴了啊！哎呦，你瞧瞧，感情念作呀？我是念作，我告诉你，我还没擦粉呢。我要擦了粉，我更念作，那是挺念作啊。这是一个玩笑的这么一个小段儿。 那么还有好多的春点，咱们以后的节目有机会我再给您介绍。 说相声的有行话，你知道这捧哏的为什么叫做梁活吗？这个到底是丈量的量还是凉热的凉呢？您听过腿子活分河湾吗？许徐道来话北京，许德亮正在为您讲述相声界的行话。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许徐道来话北京，我是许德亮。刚才啊，咱们说了一些个相声中的行话，那么腿子活这也是一个行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腿子活呀，指的就是学唱一出或者一折这个戏曲戏剧，这种相声叫腿子活。他一般呢都要简单的化妆啊，挪开场面桌，两个人分包感觉，随着角色跳进跳出，哎，是这样，在台上要演，要迈开两条腿，要走起来，所以叫腿子活。著名的黄鹤楼啊、分河湾呐、捉放曹啊、斗公训女、武松打虎，哎，这个都是腿子活。那么我在台上也经常表演腿子活，在2010年11月5日的兴业相声会馆的演出中，我就跟王文林先生合作了一出腿子活，叫分河湾。咱们今天呢听一听啊，我们俩这分河湾的上半部分。 那您是干嘛的呀？ 我是相声演员。 您也是相声演员 啊？我也说相声呢。 哎呦，赶紧握握手。 哎呦，您怎么回事？ 同行啊。 您也相声演员？ 不， 啊， 我哪是相声演员， 那您是？ 您看这风度，也不是你们说相声。 那您搞什么工作？ 看这意思 啊， 戏曲演员。 您？ 我。 哦，那您搞什么剧种？ 什么剧种啊？ 啊， 我是干梆子的。 哎呦，我真没看出来，感觉您是干梆子的呀。哎呀，没看出来， 您嘴里够有劲的这啊。梆子， 梆子很多种啊， 现在人都不懂了。 是啊， 您知道吗？ 我知道啊。